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榜耳边。87.6。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天空逐渐放晴，风力也不大，午后阳光明媚，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我是叶鹏。 上半段也说到了很多名家对云飞叶鹏二位都有帮助啊。 对，刚才叶鹏提到的这个刘伟老师。刘伟老师呢在参加我们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时候，也是对我们的作品给予了非常热忱的鼓励。最终其实我们没有夺冠，没有夺冠，这个也不能算屈居吧，就是反正得的第二名。这个刘伟老师上台来，我们小哥俩说那个，怎么样，有点遗憾。我说还没事，对对，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习惯了哈，我说对，习惯了，那就行，那就行。这个他在台上对我们的，尤其是对我们《成语新篇》那个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肯定，极高的肯定，也说。希望马先生去九泉有志，看到这个作品会很欣慰。我觉得这些话都是他非常发自肺腑的。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师叔，也是马家军的一员，也是马季先生的弟子。最小的时候呢，他是天津人嘛，他那时候就和冯巩两个人的搭档说相声，后来到说八戒扁悟空啊。九字楹联呐，包括很多经典的作品都是他和冯巩献上的。那么可能大家就觉得，刘伟很新，刘伟很这个表演新作品，但实际上他的传统功底也很深厚。这个上岁数之后啊，跟一位传统功底异常深厚的，因为我们心目当中极其优秀的，乃至是最值得我们所欣赏和喜爱的一位相声演员搭档，这人就是赵维洲啊。赵维洲是赵新敏先生的公子，赵新敏也是那一代人的门长。这儿说一句啊，就是赵新敏是他那一代的门长，那么他们下边这一代，也就是所谓的说这个文字辈下面的这一代人啊，包括什么姜昆呐、冯巩啊、我师父王千祥啊，包括刘伟啊，他们这一代人的门长 是可能现在不太提及的，就是这一代人最早拜师的人是赵新敏先生的大徒弟，叫张红。张红是上个世纪50年代拜师的这么一位相声演员，这个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人提到了，在这里普及一下这个知识。赵伟洲先生的传统功底，他是一辈子逗哏，但是跟刘伟先生搭档呢，他就给刘伟先生捧哏了，体现出了赵先生捧逗俱佳的这样一个艺术特色，同时充分体现了他天津相声啊，尤其是天津的捧哏那种啊，翻包袱的方式啊，就是他用一种比较揶揄啊这种奚落的状态去给你捧哏，体现的淋漓尽致，两个人配合的非常默契，尤其是子母哏的作品，一对一句的那是珠联璧合，也体现了刘伟先生非常深厚的传统功底，能够把一些启蒙的作品，看着没什么了不起的，恨不得这个北京相声小园子，你天天去，天天演这个节目，谁都演这个节目，人家演的就是那么的出彩，有他自身的艺术特色。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样的一个作品《打灯谜》，由赵伟洲二位为您表演。 赵伟洲，对，中央电视台相声大奖赛一等奖获得者。自打赵老师拿了一等奖以后，您是好有一比。 还有一笔，那我笔从何来呢？ 您是胡萝卜戴草帽。 胡萝卜戴草帽啊，此话怎讲？ 小红人 儿。哦，这么个小红人儿。 马槽改棺材。 马槽改棺材，此话怎讲？ 您成了人了。 这么个成了人了。 哦，死人放屁， 此话怎讲？ 您活过来了。 死 猪八戒掉进了厕所里， 此话怎讲？ 您是又得吃又得喝。 他们俩谁远点？ 夸你呢。 夸甭夸我。 夸你呢。 有这么夸我的吗？ 赵老师拿一等奖之前可是不行， 是 一场演出啊，这么大的剧场，40块钱。 40块钱，您听听 啊。拿了一等奖以后，一场演出，回家一数，八41， 就多1块钱啊。 多1块钱就是多1块钱的事儿啊。剧动就有沫，石头篮子里就是菜，有毛不算秃，蚊子也是肉啊。 这是什么啊？您这都什么形容词啊？这不怎么样。 您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这个有混了多少年了？ 有混了这么什么叫混了多少年了？ 不是在我们这个干了多少年 了？干了有40年了。 40年了 啊，40年了。 哦，老演员啊。 哎，是老演员， 老资格。 您夸奖， 大家伙仔细看，都老成这样了。 这个我老成哪样了？ 就是您资格很老啊。 是啊，说了有年头了， 是吗？ 哎，对， 都会说点什么呀？ 和那说的歌太多了啊，什么大小笑话啊，说个蹦蹦蹦。蹦蹦蹦， 哗哗哗， 憋死牛， 哗哗哗， 绕口令， 哗哗哗， 演个双簧， 哗哗哗。 我什么都不会。 怎么了？ 你都给我霍霍了。什么？你这霍霍霍呀？反正就是会的不少。 这会那么多吗？ 哎，这猜个谜语，打个灯谜啊，哎，这都可以。 哟 啊， 还能猜谜语打灯谜 啊？ 能 啊！告诉你 啊， 要讲就说灯谜，我有个外号， 什么呀？ 我叫灯谜姥姥。 灯谜姥姥 啊， 不明白， 不明白。姥姥是北京的土话，甭说你，姥姥就是不服气，讲究打灯谜，走到全国，谁我都不服，所以我叫灯谜姥姥。 好，咱俩拉了手。 哦， 打灯谜我也有个外号， 您是 灯谜姥爷。 选啊。他往这搞对象 了。不是，我灯谜比你打得好。 是吗？ 啊， 嗨，那光说没用。 光说没用啊， 今天在这比试比试， 当着咱们欠的老乡， 哎， 打一回灯谜怎么样？ 说 好不好？ 可以。 这个打灯谜咱不能白打。 哦，对，挂奖品。 哎，对，稍微有点刺激。 哎，灯谜就应该挂奖品， 好不好？ 哎， 我说一个灯谜你猜 啊， 你要猜着了我给你10块钱。 10块钱好。 你要猜不着你给我10块钱。就这么办了，小小的刺激。 哎，对。 好了， 来点小礼品。 哎，我这个灯谜可好。 好 啊。 天 哪 啊， 说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进窟窿， 破灯笼。诸位怎么样啊？ 啊，对吗？ 猜了。 哎， 十块钱， 你别着急，知道了， 赢了啊！ 十块钱。 哎， 再听这个， 嗯， 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着骂着他不走，一拉就走， 死狗。 行， 哎，行了， 哎，好，你看 见。 哎，这位都知道。 哎，行了， 行吧。再听那个 20。 嗯，说远看是草帽，近看是草帽，草帽是草帽，不能把头套。 破草帽， 怎么样？啊， 行。 30了， 别打，别打， 一块钱， 一块钱， 一块钱。 什么时候给钱？ 啊，马上。 啊，好好好。 听这个 啊， 这样吧， 啊， 这回咱来50块钱的。 怎么样？ 怎么样？ 长气子了啊！没问题， 敢猜吗？ 100都敢跟你来，50块钱不就是50？ 听这个， 坐你们还这么说吗？ 还这么说呀、 啊？来来来， 啊， 这么说啊？来吧， 说远看是口袋，近看是口袋，口袋是口袋，不能盛米卖， 破口袋。 别等会儿，这是50块钱的。 我知道了，你别吓唬我， 别玩笑啊！ 啊，不玩笑，不玩笑， 认真猜， 还认真猜 啊！ 好好 好 啊， 嗯，好好猜， 不能盛米卖。 哎， 口袋没底儿， 有底儿。 不是这个口袋两边全缝上了， 没 不能 没缝上， 没缝上。 哎，对， 这口袋也 不行了，你猜不着，猜不着， 猜不着。 告诉你啊， 嗯， 这个， 嗯， 是过去戏台上那个演员呐戴的那个胡子， 唱戏戴那胡子 又叫髯口。 哎，那不对啊， 啊，怎么不对啊？ 你说远看是口袋， 你远处看 啊， 那胡子不是在口上戴着的吗？ 哦，在口上戴着呢。 哎， 这么个远看是口袋， 那 近看是口袋， 你近处看也是在口上戴着呢。 啊，那口袋是口袋， 口上戴着就是口上戴着了， 不能盛米卖， 还甭说盛米卖，什么都盛不了。把胡子摘下来，二斤红小豆花全走了。别着急，你给我50，我找你30。 你 走走， 带着，走，这小子多坏，你看这坏心眼都用这儿了。先让你上当来几个好猜的，后边夸嚓给你来一点， 打灯谜不行啊！ 你呀、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 啊， 你不懂什么叫灯谜， 我不懂。 今天我说个灯谜，你要猜着，我给你100块钱。 真的吗？ 哎，对了， 你可得说那好的。 当然说好的了 啊！ 这回我说4句诗。 哦， 这个谜底就是这个中药材，你听这个怎么样？ 来呀、 啊，猜着给你100啊！ 哎，就这么定了， 让你见识见识、 啊。 说眼看来到5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出外3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瞧这东西， 100块钱。 什么100块钱？哪100块钱？ 哎，你说的。 啊，就 你说这灯谜，你给我100块钱啊？ 什么？我说完灯谜就给你100块钱？ 这不你说的吗？ 你穷疯了你！ 不是， 你得猜着，我给你100块钱，你得猜。 哦，还得猜？ 哎，对，还得猜。 你再来一遍。 我白费劲了， 是不是？说清楚，大家伙听清楚， 注意听啊！ 来 说，眼看来到5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出外3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猜着了， 这什么？ 麦冬， 麦冬。 哎， 哦，这中草药倒有， 100块钱。 这是什么叫100块钱？ 你看那个，猜着了。 为什么是麦冬？你得讲得明白。为什么叫麦冬？ 当然，他得有道理啊， 得有道理啊！ 啊，眼看来到5月中， 嗯， 眼看就来到5月中旬了，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 就是从冬天已经迈向夏天了，麦冬。 哦， 啊， 迈过夏天，麦冬， 麦冬。 好，那家人买纸糊窗棂呢？ 是啊， 啊， 小家人， 嗯， 买纸糊窗户，为什么糊窗户？ 为什么说？ 天渐渐冷了，从夏天他又迈回来了，麦冬。 他这玩意儿来回卖呀、啊，啊，这你倒省事儿啊！丈夫出外3年整，什么药材？ 是啊，丈夫出外3年整，什么药材？ 丈夫 卖冬啊， 这也卖冬？ 那、啊、当然卖冬了。 啊，这怎么卖冬？ 出去3年了没回来，小家人 那怎么卖冬？ 在屋里坐着 啊， 犯愁。丈夫不回来， 嗯， 也不给寄钱，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屋里一砸嘛， 嗯，砸嘛， 干脆呀、 啊， 嗯，我卖点东西吧。 卖冬，卖点东西叫卖冬。 好好 啊，一封书信半字空，卖冬。你还会点别的吗？你还 啊？那都没错啊。 啊，卖冬那怎么卖冬？ 一封书信半 字空。一封书信半字空 啊！ 丈夫给他来封信， 对， 里边连半个字都没有，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这说明不要小家人了。 哦，小家人不傻呀。 哦， 别等着了。赶紧嫁人吧， 嫁人！ 哎，过去旧社会嫁人叫什么？叫往前迈一步。 哦， 迈冬。 走，没道理啊！ 迈一步对， 那冬呢？ 走吧， 走。 小家人一卖， 嗯， 掉井里了，卖东 啊，不是， 卖东， 卖东啊。 啊，小家人想， 嗯， 我这回嫁我不能瞎嫁， 嗯， 我得嫁一个有名的，年轻的， 哦， 长得漂亮的啊， 嗯， 一咂摸谁呀、啊？ 咂摸谁？ 一眼看见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马东，干脆呀、啊，我嫁给他吧，卖东。 这个东西， 一会儿马东就揍你。你 这、 啊、旁边凉快凉快去。 怎么了？ 什么呀？我们这四味中草药，弄一麦冬的虾。 四味中草药。 四味中草药。 别让我问住了。 问不住。 眼看来到五月中，半夏。那怎么叫半夏呢？ 让你长点学问啊！ 啊， 蒸二三，春四五六，夏。 哦。 眼看来到五月中呢，正是过了半个夏天。所以叫半夏，明白了吗、 哦？过了半个夏天嘛，叫半夏。 对， 赶上闰五月呢。 我们这不带闰五月。 看，你看他 猜灯谜没有说闰五月的，这就是半夏，就是半夏， 还不带。 对， 啊、 哎， 家人买纸糊窗棂， 这药材叫防风。 怎么叫防风呢？ 小家人买纸把窗户糊上了，防被风刮进来，防风。 啊、我告诉你 啊， 农历的五月十五号就是公历的六月十五号， 那这错不了啊！ 啊， 这对啊。 夏天到了，大家伙是弄那沙崩子，小家人把纸买回来，把窗户糊上，这小家人有病啊！ 不，他得糊 啊？那怎么糊啊？ 他必须得糊。 他为什么必须得糊啊？ 必须得糊啊！ 啊，为什么？ 小家人坐月子，怕得产后风，懂了吗？糊窗户得管你。 哎， 这么防风 哦，防风 对。 丈夫出外三年整， 这药材叫当归。 怎么叫当归啊？ 丈夫出外三年了，应该回来没回来啊？这不当归吗？ 啊， 懂了吗？ 丈夫出外三年，一天都没回来吗？ 一天都没回来， 一天都没回来。这小家人他怎么坐月子了呢？ 他是这个、 啊， 他是 什么呀？ 两家子的事儿。这家三年丈夫没回来，这家小家人坐月子，这不是一回事儿。 哦， 明白了吧？ 两家人的事儿， 两家人的事儿、 哦。 哎， 一封书信半字空， 白纸。 怎么叫白纸？ 这药材叫白纸啊！ 啊， 来了封信，打开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这不白纸吗？ 哦， 哎， 这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没有。 这信皮上也没有， 没有白纸吗？ 哦， 嗯。 那么信皮上也没有字，这邮局怎么给邮过来的呢？ 他是这个千里捎书啊，托朋友给带来的。 哦，千里给带过来的。 哎， 他带回来一张白纸，他干嘛使啊？ 这个小家人糊窗户呀、 啊。哎，你不说是两家人的事吗？ 谁让他们搬一块儿去？这没事儿。 神， 有你这么刨根问底的？ 都不通， 那不通啊！ 你这灯谜不行， 不行啊！ 这回我说一好的， 你说一好的。 哎， 挂奖品吗？ 当然挂奖品了。 什么奖品？ 一瓶陈酿老酒。 陈酿老酒， 我这酒可值钱，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啊， 咱就挂五百块钱， 行不行？ 行， 哎， 来， 我这可好 啊， 注意听啊， 嗯， 小孩醒来要撒虽，七个字打一个字， 哎，这有意思， 这啊， 小孩醒来要撒虽，这叫拢印扣字， 明白吗？ 这我得研究研究， 哎，好好研究， 研究、嗯。小孩醒来要撒虽， 对， 小孩跟他妈睡觉， 嗯， 到了半夜了， 妈，干嘛？我要撒尿，撒尿啊，过来，我拔你， 拔。这绝对是拔，说别的不合理。 妈，我要撒尿，过来，我提了你。 这不行。哎，对了，还得问这孩子多大了？这要是两三岁是拔，这要大了就自己尿去了，是不是？ 哎，您问啊，您这孩子多大了？ 六十七， 六十，这孩子 啊，小孩他爷爷。 去， 那怎么着？ 小孩 哦，小孩 啊， 小孩今年是这个不到三岁，两岁半， 两岁半 啊， 拿钱。五百块， 什么时候拿钱？ 这跟大富老乡亲戚面对面啊，五百块钱你得说话算话。 你猜着了， 我猜着了 啊，猜着了吗？ 拔，怎么样？ 这点什么？ 拔， 过来我拔你。等会儿你了 啊， 我先跟你说清楚了， 你甭说清楚， 这可不念拔。 你看， 对不对？ 你看，哎，要这种人，我告诉你，就是你看了吧？ 怎么了？ 啊？在这玩滚刀肉了， 什么滚刀肉？ 你这没意思啊！ 不念 他就是马， 不是马吧？ 你这不矫情吗？ 怎么叫矫情？ 咱俩别打架， 怎么着？ 在这表演表演， 在开灯谜还得表演呢？ 你跟不表演你不认账吗？ 好， 表演啊， 咱表演吧， 给你点便宜 啊！ 我呀、啊、是你儿子， 再说一遍， 没听见的什么耳朵你啊？我呀、啊、是你儿子， 一点都不像。 哎，这话像不像话吗？ 那怎么着？ 就表演。 好，嗯，你就是我儿子， 行， 好不好？ 好， 这回呢，我就将就点吧。 你还将就点你啊？ 那么我扮演什么呢？ 那你啊，你是我妈。 我是你妈。 对， 行， 嗯， 我是你妈，可是你妈， 嗯， 我可是你那个寡妇妈。 怎么是寡妇吗？ 我知道你爸爸什么脾气啊？ 这好嘛， 对不对？ 我爸爸憋着揍你，什么脾气啊？ 哎， 咱们这睡觉啊， 睡觉。 我睡到半夜 啊， 我说妈，我一喊你，哎，我要撒尿，你要说把，你就输了； 我要不说把呢， 你就赢了。 就这么定了。 开始， 现在开始， 开始睡觉， 把床拿来。 这是什么睡觉？站着表演，往这一站， 立体的， 立体的。 好嘞，好嘞。 哎，这就睡了 啊， 拿立当脸。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被窝。 他们家这被子惨点了， 甭废话，就来这个， 来了，咱开始表演啊！ 开始啊， 嗯，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还说话？ 你不行， 啊， 你有问的吧你？ 啊， 就到这睡了，开始了啊！ 开始， 妈，妈，妈，我妈睡觉多好，咬牙放屁，吧唧嘴。什么毛病？你醒醒行不行？你 怎么了？怎么了？ 你哪儿睡这么死啊？ 我这叫你呢， 叫我呢。 哎， 你妈太累了。怎么累了？ 昨晚蹦迪去了。 啊，你还挺有毛病啊！ 哎、怎么 不能蹦迪啊？ 不能蹦迪啊！ 叫你得答应， 我得答应， 答应啊！ 妈， 哎，我这声音这么粗，这是我妈？ 你大爷！ 我大爷！我大爷大半夜上我妈屋干嘛来了？啊， 想抽烟找不着火。 甭废话，甭废话 啊！完事儿， 老实答应， 老实答应啊！ 嗯， 妈，干嘛呀？我要撒尿，撒尿，撒尿是什么意思？ 撒尿什么意思？撒尿就憋得好。我说你这像话吗？ 怎么了？ 你这像话不像话？ 怎么了？ 你不认账是怎么 着？怎么着？我不认账了？ 你这不像，你这说把 不是把吗？ 那就是把吗？ 不是把能说把吗？ 根本这就是把吗？ 你 不成心的，你不捣乱，真是没事。 妈，干嘛？我要撒尿，撒尿，尿吧， 尿吧。我哪儿尿？ 这儿尿啊？ 啊，这儿尿 啊？尿一被窝，明天晒， 明儿阴天， 拿火烤。 烤着了， 做心大。 我没见过你这么懒的人， 你妈就这么懒， 你妈就这么懒，你妈就这么懒。 等会儿， 啊， 等会儿，你的孩子今年多大了？ 两岁半。 两岁半就敢跟你妈犟嘴？ 这寡妇妈还容易吗？一手屎把尿把他拉了大了，他跟我犟嘴啊！我没法活了，哈哈！ 怎么 了？ 怎么了？ 我掐死你！ 你干嘛让我下头？你这样的 那怎么着？ 别咬紧，说吧， 不是吧？ 这就是吧？ 那来嘛， 来嘛！真是，妈，干嘛呀？我要撒尿，撒尿，下地尿去。 两岁半的孩子，我下得了地吗？ 啊 啊！ 顺着床头往下出溜， 出溜 啊， 出溜摔死了。 妈在养活 你，寡妇妈怎么养活？ 都废话，给人说拔， 不是拔吗？ 就是拔。 来呀、啊， 来呀、啊！妈， 干嘛呀？ 我要撒尿， 撒尿。 给你痰桶。 我拿得动痰桶吗？两岁的孩子， 小塑料痰桶， 不像话。 那 我跟你说，刘伟啊，没有你这样的啊。 那我怎么了？ 你都丢脸！ 哎呦， 我丢脸！跟你说这， 五百 弄半天都不像， 我也不丢这脸。 真是，哎， 你干嘛？ 你有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这就没有 意思 了。 哎呀，怎么 还 呀？ 你这 哎呦， 乱了吧？真是。 妈， 干嘛呀？ 我要撒尿。 这个倒霉孩子，刚尿完又尿了你啊！ 我多少尿了？ 以下您听到的是刘伟、赵伟、周和说的打灯谜。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谢谢银飞，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空中小林， 谢谢叶鹏， 哎，甭客气甭客气，咱们明儿见吧您。 好，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 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只说不唱，到天下奇事，逐日连台五八方烟云。 咱们单说民国有两正经， 北京西城区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早间版，2018年1月1日起播出时间改为每天早晨5:30，新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漂亮升级妈妈信用卡，星级酒店地址18元游泳健身，更有知名医院专家预约挂号，专享积分兑换八折礼遇。 详询农行信用卡官网，中国农业银行。 即日起，翠微百货、翠微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精彩冬日缤纷呈现，冬季潮流商品伴您温暖今冬，众多知名化妆品华丽绽放。持续关注翠微官方微信，精彩活动提前知晓。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其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1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1汽大众。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一八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一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那来看一看，今天早晨呢是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气温-7到-4度。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而到了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么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稍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早高峰期间啊，预计长安街一线通行压力比较大，东部地区进城方向车辆提前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京哈高速通行。那么西南部地区呢，环路的通行压力大，尤其呢是遇有西南三环、内环、西南四环、内环方向车多情况，车辆可以提前绕行西五环园博园路、小屯路、万丰路、万寿路、蓝电厂南路。那么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大山子出口接报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在京新高速建宁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在上地。好了，接下来时间呢，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有没有觉得在床上得起来了哈、 必须得起来 了啊、早出门的朋友赶紧起床，在床上的朋友赶紧扭一扭啊，抖起一天的精神来。 再喝杯咖啡更清醒了。 嗯，再也别睡了。 好， 我们今年呢2018年就是提前到7:30 是 大家来见面了，包括天气啊路况都是我们来报的啊。这个我们回头到时候也跟台里交流一下、 啊、 其实天气之前也应该有一个小标题， 对 对吧， 啊， 一日天气早知道， 嗯，飞个小 logo， 飞个，对，不是 logo 是看不见了，来个什么这个 小金钩 片花，对对对对、 啊、 对 对、啊、 好，英文知道太多也别想， 也不行是吧、 哎、不是， 说多了乱， 说的也不准的，再说、 啊、全串了。 哎，说到这个事儿呢，说到串了这事儿哈、 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源于节目当中的一个消息，据说英国人在上班的时候，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上网摸鱼。 摸鱼， 所谓摸鱼就是说 偷偷干着这个事儿。 哎呦，哦， 浑水摸鱼吗？ 浑水摸鱼， 哎，他就是偷偷干着， 不干正经事儿。 上班的时候不是 啊， 主要是一边上班一边上网， 啊，上网，啊， 倒不一定是不上正经网站啊， 哦， 可能是正经的啊，但是他没干工作的事儿。 是啊， 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大伙儿啊，咱今天带匿名的， 嗯， 你有没有上着班的时候偷偷上别的网站的情况？ 为什么要偷偷去上那个网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上呢？ 对，偷偷是。为什么偷偷我们是知道的， 啊，对，啊， 但是为什么非得上网，啊， 哎，这我们不知道。 对对对，偷偷是肯定怕罚钱了，啊，比如高磊吧，一边主持节目，哎， 啊， 一边上着这个交管局的网站， 那不是偷偷啊，那是为了工作需要啊。 你查你自己违章是工作需要吗？ 我， 他也不是， 我看看新浪体育那也算那也算工作呀。 新浪体育是为了工作， 啊，其实我在看网球比赛， 啊，哎呦，什么叫这个什么什么呼不上，啊，什么高泥呼不上墙，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呼不上，呼不上，那是呼不上。 对对， 嗯，是呼不上， 就是说 我站上不行了。 大家啊，偷偷的说一说， 啊， 反思反思。 是是是， 你有没有一边工作一边偷偷上网的经历？ 哦， 到底是这网有什么事儿，你非得去感受它， 啊， 观看它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来看看啊。这一丈魔还说了，今日小寒，小寒大寒，又是一年，不知不觉又停了一年。你们八七六好啊， 嗯， 但是为什么你后面加了个问号？到底是好是不好？是 那意思 好不好，啊， 没给他讲呗？ 哦， 嗯，你即便这么说 也没有。 嗯，我没说啊，这是高磊说的。 行，都攥我头上，我不怕。 哎，今天还真是小寒， 是二十四节气之小寒， 不太相信那个他说的。真的啊，大家说说自己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偷偷上网的经历？ 哎， 为什么要非得去上这网站？ 嗯， 要干什么点什么事儿啊？ 是 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早起的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内容是以下方面： 今天小寒，天气寒冷。 另外呢，这一寒冷，全市流感的病例上周还上升了48.75%。 是，一得病了肯定睡不好啊，四分之一北京居民他睡不好啊， 可能也是因为睡不好才得病， 有可能。 另外呢，支付宝这个年度账单出来了，但是他一刷。引发了一项争议。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先来说一下哈，之前报过天气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呢，今天是二九第六天，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小寒节气，防寒保暖可丝毫不能放松。 对， 咱北京呢已经进入全年最冷的时期了，3949近在眼前，保暖工作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啊。 哇， 各位这个是吧？ 啊， 负责供暖的师傅们也辛苦了。 是是是， 啊，我们家这暖气不是太热， 够18度了没？够就行， 18度肯定是够了。 我们家24度呢。 哦，那咱们俩换房吧。天气的原因呢是这样，本市流感呢依然频发，请大家在防寒保暖的前提下，加强一下体育锻炼， 对， 提高一下御寒防病的能力。 是啊，接下来咱再来说说交通呗。最近呢，由于美团跨界入局，易道杀了个回马枪，摩拜成立了出行公司，沉寂2年的网约车平台是再次狼烟四起呀，上演了补贴大比拼的戏码。那么对此呢，业内人士就分析啊，这实际上就是抢人大战，得司机者得天下。网约车平台烧钱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吸引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加入自己的平台，从而争夺出行市场这块大蛋糕。那么一旦市场份额稳定之后，补贴就会又再次立即停止。 那是正常的呀，哦，那谁做生意也不是为了 烧钱 盗钱，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理念稍稍有点错误，不是得司机者得天下， 是 实际上是得服务者得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 你这是真想要天下， 我心有点大。 真的，你服务做到了， 啊，对呀，啊， 还是有人会很喜欢。 对呀，啊， 对 呀， 对，啊，所以你不是光说能开车的师傅，关键是那些优秀的， 啊， 对吧？让人觉得贴心踏实的师傅， 是 对吧？ 安全可靠啊。 嗯，再来关注，真的说说流感了。2017年的最后一周，全市共报告流感样病例7872例， 哇， 比较前一周上升了48.75%。高于近3年的平均水平。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秦恩强提醒，治疗流感您得注意4点。 怎么着？ 第一，别想开好药之后药到病除， 不可能， 因为这病情恢复就得有个过程， 是 5到10天吧。如果那个有并发症，那时间就更长了。第二个呢，要合理使用抗病的这个毒药。 什么什么 抗病毒药？ 哦，吓我一跳！哦，抗病毒不是毒药啊， 多新鲜！谁 吓死了！ 除了你，谁能给别人吃毒药？ 对，我就爱 抗病毒这方面的药 啊。 奥司他韦对流感病毒呢有良好的疗效，越早使用啊、对效果越好。 那当然了。 另外呢，别一发烧马上就输液、 哦， 不要频繁使用解热镇痛的药，以免引起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 哦、 而且老输液之后就不管用了， 就有抵抗力了。 嗯 啊。 再者呢，别持续高烧也不重视，好、哦，这是另一种反应了。有的人觉得我就不去医院，我就得扛 啊， 扛完了我抵抗力就增加。 是， 那也分您什么情况、 啊、 对吧？持续高烧，患者如果高热提示啊，这个48到72小时您还没退热的话，就得赶紧引起重视，比如说 去医院了， 自己去不了，拨个120999， 对对对， 对吧？ 啊， 都给自己。好一点啊！ 是是是，刚才我说错了一句话，你没听出来吗？我自己说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反省了。其实不是有抵抗力了，是没抵抗力了，你知道吗？就经常要去输液的话， 我们不关心你说了什么， 我就这么不重要吗？所以告诉大家， 你说呢？ 如果你有炎症的话，千万别老输液，真的不好，尤其是小朋友。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只要一发烧，因为我那时候病得特别重，你知道吗？所以也没人管，一去医院。就发烧， 为什么从小你就不招人 不招人待见 啊、嗯？关心， 我怕我妈忙 哦， 全让我们姥姥家他们家带啊、 哎嗯。 特可怜， 哎呀，大胖小子烧着烧着吧， 就是输点液，输点液吧。 啊、哦，所以别有这样的想法 啊、嗯。 小朋友、大人其实身体他还是很微妙而且脆弱的、嗯。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钱 外汇市场了。昨天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呢是1美元对人民币6.5043元，暂时结束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连续四天的迅猛的涨势。哇，那么前天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报价呢是6.4920元，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 哦，比6.5块都低了 啊、 嗯！ 新年伊始呢，在美元走势和外汇局新规的刺激下，人民币迎来了开门红。我们来展望一下2018年，专家的预计，人民币将会继续迎来小幅的涨势，但不会过度膨胀。 哎，凡事都有个度 啊，别太过度就好。 是， 好。希望大家都能舒心啊！本期节目呢刚刚开始， 哎，哎呦，吓我一跳！好， 互动的话题，你有没有可以偷偷说啊？ 啊， 有没有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啊， 偷偷上过其他网站？这网站有什么可吸引您的？ 对，您去这网站干嘛去啊？ 嗯、 是吧？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哎，听这歌呢就知道是高磊精选，来自刘德华 独自去偷欢。 刘德华 啊， 来来，今天说说偷偷上网的事儿哈、 啊。 上班的时间，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一下。糊涂旁观主任，有啊，我这都不用匿名，不订饭吗？你们谁不吃啊？是怎么着？ 那不叫偷偷，那叫到了点大家都得订。 是，你要十分钟订一次，可能有点是必须得。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 啊、 他，咱们有时候订点零食吃哈。 哦。 他那个馋了之后，哎，订份红烧肉。 呵。啊、这么横， 这跟饭没关系，就是当零食就吃了。 零食是红烧肉， 嗯， 好嘛。 后来你再看他， 他也变零食了是吗？ 他一低头找不着自己脚了， 好嘛， 肚子都挡上， 蹲不下去了都， 嗯、不敢蹲。 哈，男就说有啊， 啊， 印象最深的就是上班时间上网。当时那水果某手机发布的时候 X,、 哎、 看着是 X 其实不是那么念， 是是，幸亏我提前上了闹钟。 哇，还上闹钟呢， 还好我第一分钟我就抢到了，高兴。哎呀，我总结一下，但其实还是手欠，晚几天买它也一样，何必当时必须得抢个手呢？ 不买它也一样， 就是 国产这个。 现在我都后悔了。 自打我用了国产什么维， 对， 王维不是吧？ 啊，不不不不啊， 都一样吧，都是国产， 都是维嘛， 经典 啊， 它特别好， 是吧？ 嗯 啊， 爱上， 尤其拍照啊，那简直了。 哎，不止不止， 它 做文档处理也很方便。 哦、啊嗯， 摩托儿说你们问有没有不摸鱼的啊？改问这个成不成？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不能听首歌吗？刷一下宝吗？缓解压力吗？ 刷宝不上网啊？ 刷宝 哦，刷宝不上网啊？ 刷某宝不上网还行啊？ 就是必须上啊，所以他也算是 啊。他说这不是正常的事吗？ 那这是正常吗？ 嗯，你要老有压力，这就不太正常。 就是的呀。 找个伴，独自去兜风，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独自去兜风，我射穿你根本，道别你身边，我时刻找个伴，独自去兜风，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呵，这歌一边放着，这王一在旁边就一边跳着呀。 你是不是差点说成王维？ 这叫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谁呢？ 我都听出那个 王磊 口型，我都听出来 是吗？ 对对对， 厉害了你呀！ 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困，我要自己不让自己高兴一点 啊！ 对，你怎么放片花啊？我这说 连着连着， 没事。那天大帅也是这样，我一张口就放片花。后来我败了，没有，就是你自己不高兴一点，这不做节目就不带劲了， 就必须得嗨起来， 对，跳着这个八十年代的舞。我们来说说上班偷偷上网的事儿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弗兰克说有，工作时候追个网剧，工作时间那个看个 NBA 直播。说来说去，工作我不饱和 哦。 啊，顺便说一句 啊， 那个叫烂泥扶不上墙。我知道，我非得那么说他呀，对不对？高磊，我没 说谁敢这么说我呀？ 我没说你， 我只能自己这么说我自己。 我没说你烂泥扶不上墙 啊， 我没说你烂泥扶不上。 我知道你没说，我知道你心里这么想的。 我没想你是烂泥扶不上 墙。你别解释了，我告诉你。 哎，但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人闲的，慌， 给你加点工作量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跟领导反映啊，或者说你可以自主创新一些。 你可以自己加码吗？是不是？ 是不是 啊？ 研究给长城贴个啊，算破坏 啊，那不行，那不行、嗯、啊！来看看，说再见，说了啊， 有用。 我是上了初中以后有微机课的嘛，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课，就上了市教育局的网站，因为不懂我就瞎操作，结果直接就把自己的班主任给投诉了。我当时以为关掉电脑就没事了，最后还是找到了我，写了检查，还给了处分。最重要的是，初一全学期就再没让我进过微机室。 你太可怕了， 你干嘛呢？ 怎么就投诉了你的这个班主任啊？ 你就把所有的该想说的全说了是吗？ 班主任不都挺好的吗？你看初中老师都特别亲， 多照顾我们呀，是不是啊？啊，亲如一家人。 讲讲他怎么了，这个我现在更感兴趣。说说偷偷上网的事儿。王申说，哎，今儿起猛了，互动干什么？为什么上别的网 啊？ 难道我有自己家的网可上吗？ 不是， 为什么上班的时候非得上别的网，无关的网站？ 对 对， 你去那网干嘛？ 干嘛了 啊？ 零下3000摄氏度，说了我就偷偷上过网，而且对面就是老总，那种刺激感呀，特别刺激。我先说明一下啊，就偶尔上过一次而已，因为太刺激了，我手心都出汗，后来就放弃了。 这样我告诉你， 心脏受不了。 对对对，真的对心脏特别不好，对下血压也特别不好，那忽上忽下的。 转过去一看，老总在玩蜘蛛牌呢。 哎呀，好嘛。 哎呀，这个雷好难扫啊！但你要这样，这单位真的长不 了， 就差不多关门了，该啊！ 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广告之后继续给您带来热点消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咱来说说热点消息。 好 啊，对，先来说这个年度账单的事儿吧。前天呢，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又推出了2017年用户年度的账单， 哦， 再度也搅热了网络。这账单当中呢，支付宝为用户统计了2017年这一年您都买什么了， 是 网购、出行、手机充值、生活缴费、转账等等不同分类的消费情况。然后还预测你2018年你都会在哪些方面消费。 哎 啊，自己没屏幕老看我的那，激发你这晒图的欲望。但是当天下午有法律界人士对这账单的首页上面有一行特小的字儿啊，质疑你 怎么着了， 你这支付宝用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获取信息，你涉嫌违法相关法律哦。 对，争议的爆发点告诉大家就是这行小字内容，什么呢？ 怎么写、啊、 就是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这些个字儿， 绿豆的事儿， 对，被标注在年度账单的首页下方了。那么在画面当中占据的位置非常的不显眼儿，用户打开页面的时候，这行字就呈现了勾选的状态，人家自己跟你就勾了。 你知道吗？嗯，也就意味着用户如果你不主动去取消这个勾选，那就自动视为你同意了呀。 现在这勾跟那勾绝我觉得差不多。 哎呦， 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和合伙人呢岳深山律师在微博当中就质疑说，根据互联网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你经营者应当采用显著的方式。 是， 您明白显著的意思吗？经营者提醒消费者注意和自己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没错，同时对于信息的收集哈，这个规定的要求，经营者需要明是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 对，都得说了。 对，并经被收集者，你得同意。而芝麻这根本不给你了解条款的机会，直接让你默认同意了，稍不注意你就进坑了。所以有网友就说自己参与这个协议之后，就查到他的数据被授权给了一些银行， 等于说他自己的隐私的信息 就泄露了， 直接就外露了。 对， 有用户就说在查看年度账单的时候看到过这行小字，但是字儿太小了，自己都懒得看。还有人说呢，根本就没注意到这行字，当时只顾着查结果，赶紧晒朋友圈，脑子热的都不行了。哎，您看看，咱以后这也得长进。 是， 什么事儿脑子忒热都会产生后遗症。就赶紧得提前，如果您持续48到72小时，就得引起重视。 高烧啊，高烧那是啊。 上述争议爆发之后呢，有用户感觉害后怕哈，但是回览时发现，只要打开过账单，这行小字就不再显示了。 是， 你同意了协议，个人信息还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呢？这也引发了很多用户的担忧。 是， 上述争议一争就是吵起来之后，支付宝方面向媒体就解释了。如果你这个不同意这个协议呢，年度账单仍然可以看到。就是缺少芝麻信用的数据，比如说什么免押金、共享单车呀、酒店信用啊等等这些数据。而前天晚上10点左右呢，记者再次打开支付宝页面，就发现小字内容和勾选状态已经做出修改，像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变为了同意在年度在账单当中查询并展示你的信用信息。 是， 自动勾选状态也被取消，变为用户自主勾选。 对， 但是你这个同意展示，你也没说清楚上哪儿展示。 对，而且呢，这个芝麻信用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支付宝年度账单首页芝麻信用协议的情况说明，人发了一说明称呢，默认勾选我同意协议这件事肯定是错了，就承认自己错了，并就事件给大家带来的恐慌和误解表示歉意。 第一，这是你才知道错了吗？ 啊， 第二，我要问，这光表示歉意就可以了吗？那那些泄露的数据怎么办呢？ 啊， 你外发的数据怎么办呀？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明知故犯，你之前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对不对？肯定的呀。 对呀，因为知法不知法。不知法是怎么回事？你做这个行业的不知法， 是， 这是不应该的。有律师就表示呢，在原始情形里，支付宝默认用户同意的做法不合理，没有尽到合理提醒告知的义务，直接默认勾选同意，没有给消费者了解条款的机会。如果协议和账单内容有关联，平台应该强制消费者阅读这个协议，并将重要条款进行显著标志，你知道吗？得标出来。 对， 那么让消费者自行选择，而不是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就同意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发出去的信息怎么办了呢？ 你怎么能，你没法解决这问题。 对呀， 解决不了。 也不是解，他就应，哎，对，可不解决不了嘛。你说要回来了，或者就得在那边， 你说要回来，那就真要回来了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了。 对， 以后大家别轻易的就忽悠。 没错， 有什么可晒的呢？我花哪些钱为什么要给告诉别人？其实你晒到朋友圈里也是有风险性的， 你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就等于是给你自己造成了一些危险。 哎呦，各位财不露白呀。 对， 我有一个解决办法，就像我一样啊，压根没装这个。 哦，这你都没装过呀？哦， 就是不行。不能这么说啊，就我个人 就是用不着， 个人喜好 啊，是用不着，反正我用的也少，倒是。来，再来看看另外一热点吧。1/4北京居民睡不好，这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呀，你知道吗？睡不好不仅呢会影响身心健康，还能诱发其他疾病。北京市卫计委透露说，目前北京市居民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仅仅只有 7.6 个小时，睡眠不足和可能不足的居民占到了 24.9%。 而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也存在着睡眠不足的情况。那么专家分析啊，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课外学习负担重以及不良的睡眠习惯，有可能是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重要原因了。 对，这睡不好能产生很多问题，这大家都可以想象啊。专家就建议说呢，一旦你出现睡眠障碍，就要正确面对。轻度睡眠障碍的人群，通过减轻压力、调整作息时间就可以改善。睡眠障碍持续发作，就要到医疗机构的睡眠障碍门诊来就诊啊。这个睡眠障碍专科的门诊呢，会根据您患者的病情进行学科的分析、诊断评估，必要的时候还要接受住院睡眠监测和系统治疗。 我还有这 住院就帮你睡觉， 还有这监测呢， 我也要去改善一下。采取精神心理治疗，配合药物治疗以及行为干预治疗等等，来调整改善这个睡眠情况。 对， 就根据你自己的病情。但是提醒大家，不要随便相信所谓的偏方，比如喝多了我就睡着了， 那不行。 实际上这是损害睡眠质量，破坏正常睡眠结构，容易导致早醒，其实就是晕过去了。 对，有的时候呢，你酒醒之后更清醒。 还有要白天补觉的，这也是不行的。 对对对， 晚上一觉和白天一觉是两觉，各有各的好处，不能互相替代。 对，所以呢，有睡眠障碍的人，即使一整晚不睡，白天也不要补觉，这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晚上更睡不着了。 对呀，咱白天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把觉啊都留到晚上睡。通常来说呢，成年人睡眠时间应该维持在7到8个小时。不过由于存在个体差异，也没有必要强求我睡眠时间必须要长，必须要每天保持一致。那有些人晚上只睡5个小时，但白天感觉还挺好的呀，精力充沛呀，对吧？ 哎，对，记得啊，睡得好很重要。 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剩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胃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 踢着去了，听着这么妩媚的歌，我觉得更睡不着了， 更困了。 哎，这心里边活泛，就想出好多事来， 是吧？ 这么腰，不是腰了， 腰 啊，这个有那种气质啊。好，求匿名。我从不偷偷在工作的时候上网，我都是明着上，看小说、看视频 啊。 因为我是搞电脑维护的，是不是？我不得检查这电脑有没有毛病啊？反正也是检查，对不对？还不搞一个我喜欢内容检查一下 啊？ 嗯， 这倒是。 您要就某一个项目检查俩月， 也都够拖沓的。 嗯，您这也属于那行小字儿的范畴吧？ 嗨。 背着别人不知道。 哎，这个好像没有要求匿名哈。 嗯， 黑色玫瑰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同事上班天天打王者荣耀，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 都玩坏了。 那同事们对他意见都大了，而且他还是女的边，女孩玩啊。但是呢，这姑娘视而不见，最后两个手的小拇指都得了腱鞘炎了。 哦， 原因就是因为用小拇指总卡卡着这手机。所以大家也都是醉了， 保持一个姿势。 对， 其实你看，你这种玩，这种上班，这个自己摸鱼，还干扰别人工作。 是啊， 对，为什么没有处理你呢？单位这个人， 我估计也快了， 是不是领导？肯定不是， 领导亲见是吗？不是， 可能 哦，不是，不是，不是。 好，广告时间，我思考一下这问题，太复杂了。怎么就啊？欢迎、啊 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说说这事儿哈。 说什么事儿？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偷偷上过网呢？到底哪些网站那么吸引你？这为什么要上网呢？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片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尽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民，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一年零利率。